魏琛这个名字对王杰希来说不过是因为质疑其年龄而产生了一丝恍惚，毕竟两人没有什么交集，于是也就不会去想太多了。但是对于蓝宇战队，魏琛这个名字的意义就大不一样了。新一期的电子竞技周报被摊上桌上，蓝宇选手集体围观，却没有人叫停，因为所有人都在发呆。蓝宇的选手 哪怕是像卢汉文这样和魏琛不知差了有多少的小家伙，那也不可能没听过魏琛的名字。魏琛可是蓝宇战队历史的一部分，是为蓝宇战队奠定根基的人。蓝宇战队现在的两位大神选手都和魏琛有着莫大的关系。队长余文周所接过的角色术士索克萨尔， 那正是魏琛当年从网游圈带进职业圈的角色。后来他的人离开了，而他的角色却留下了，成为这个群星闪耀时代中很有分量的一员。还有黄少天，他就是被首任队长魏琛在网游中发掘，然后带入蓝宇训练营，可以培养为正式的职业选手。说起来，他和魏琛的关系更不简单，甚至可以说没有魏琛 就有可能没有今天的黄少天。哎，魏老大怎么跑到这儿去了？就听黄少天此时对魏琛的称呼，就知道魏琛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非比寻常。老大这种称呼尊敬又不是亲密，无论是蓝宇现任的队长余文周，还是二代队长方世敬，可都没有被他如此称呼过。他退役后和叶秋有联系， 这次叶秋复出就把他邀上了。余文周略略推断了一下，已知的信息实在是少得可怜，不过肯定会和叶秋有关，这一点余文周觉得是没跑的。他俩有交情吗？黄少天反问了一下。余文周也是怔了怔，那个时候他和黄少天都还不是正式选手，都只是蓝宇训练室里的新秀。 不过因为是职业联盟初期，俱乐部的制度也远不如现在这么规范，训练营与职业队之间的梯队性质也就没那么明显，大家挺一家亲的，所以虽然不是一个系统，余文周和黄少天却也还是比较清楚当时战队的情况的。要我说的话，非但没交情的，还恨之入骨的吧？我记得第一赛季的季后赛，咱们就是被加试淘汰出局的。 当时比赛结束后，魏老大骂了叶秋差不多有半个多小时吧？黄少天回忆。嗯，好像是有这段。那你说他们两个现在又勾搭在一起了？大概，也是心有不甘吧。余文周叹息道。黄少天听后也是一怔。魏琛当时的退役说起来也是挺狼狈的，第二赛季蓝宇在他的率领下成绩下滑严重， 而他自己也没有发挥出该有的水平，所有人都觉得魏琛是老了。而队内的训练赛里，他更是意外被余文周连下了三局。虽然说这种前辈执教新人的比赛当不得真，但是余文周当时可不是黄少天这种已经被锁定为未来王牌的人物，那时的他一直是被看作没什么天赋的一员。 这样的失利难免让俱乐部里充满了风言风语。那个赛季结束后，魏琛也果断退役，从此再不和职业圈往来，销声匿迹。结果现在，时隔6年之后，魏琛的名字居然出现在了电子竞技周报上。难道这6年是闭关苦练去了不成？我得看看魏老大现在的水平。黄少天第一个离开了人堆， 找了台电脑就搜星星的比赛去了。挑战赛，他们蓝宇战队真不至于去关注。黄少天这一去，众人纷纷跟上。余文周后面一看，今天晚上可还有正式比赛呢。结果现在所有人都关心起八卦，这挺不好的。不过这八卦真强行不让大家去关注的话， 没准适得其反，反让众选手注意力难以集中，所以索性没有阻拦，任由大家去凑着热闹。而他自己也默默地站到了一旁，看着黄少天在那电脑上摆弄着。 有了。 黄少天手脚麻利，很快搜到了星星和无极战队的比赛视频。挑战赛初始阶段队伍多，比赛多，官方是不会给你整理什么视频录像的。黄少天搜到的都是只是观战玩家自己录下后上传到网上的。录像是整个第一回合的赛事，黄少天本来就想直接找到魏琛的术士战斗的，结果第一场比赛一开，一看角色，包子入侵，自己认识啊，这不是那个问自己星座的蠢货吗？黄少天顿时来了兴趣，没动就看起了比赛。看了一会儿，蓝雨战队的选手包括黄少天都个个面露惊讶的神色。又看了会儿后，还是黄少天第一个确认，立刻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果然是个蠢货啊，居然找不到路了，太白痴了。 众人一听纷纷侧目，有选手立刻就问上了， 黄少，你认识这个人 我怎么会认识这种白痴啊？ 黄少天说着连忙就想把这场比赛拖了，不过心里吧又特别想看看这个包子入侵是不是有什么大招，于是拖一点放一会儿，拖一点放一会儿，一直到最后发现包子入侵居然就这么被活活打死了。 靠， 黄少天骂着，其他人再度侧目，心想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呢。第二场出阵选手一寸灰， 哎，微草战队的小子， 立刻有人认出来了，报上有道提到吗？微草战队出身的选手还是比较抓眼球的，于是这一场黄少天也就没有动，和大家一起欣赏了一下乔一帆的表现。末了的点评是， 双方都很有职业素养啊。 众人一听顿时明白，乔一帆这样的布局，旁观的上帝视角肯定会知道，不过无极战队的选手依然中计，这说明没有旁人在线下提醒他。在挑战赛的赛制里，这就是很高的自觉性了。不过反过来说的话，这种东西就算要提醒，你也得做得有点技巧性，不然真因为提醒处处未卜先知引起怀疑的话，赛后对手有权利把比赛录像交给联盟，让联盟来审判一下的。你做得太明显，让人一眼看出，过不了联盟审判的话，肯定就按违规处罚了。这场一霸，蓝雨战队所期待的魏琛的迎风布阵终于上场了。迎风布阵的对手正好就是无极的术士里奥波特，同职业较量那是最显功底的。眼下围观的那可都是蓝雨的职业选手，那倾向性还用说吗？从一开始就没人盼着利奥波特好，结果也特别如他们的愿，迎风布阵对利奥波特基本就是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太惨了，纯调戏啊，魏老大一就那么那啥啊。 黄少天说着，所有人都竖着耳朵在听呢。眼下蓝雨战队的选手们和魏琛有过直接接触的就是余温州和黄少天两个了，从队长那里听八卦就不用想了，眼瞅着黄少天这就要点透了，结果关键词居然被他给屏蔽了，这平时滔滔不绝的话唠属性哪儿去呢？不过黄少天这性子虽然是队里的王牌选手，和所有人却都是很惯的，立刻有人直指要害， 依旧那啥那啥 黄少天重重的咳了一下却不回答，所有人都在嘻嘻哈哈看着迎风布阵完虐利奥波特，没人太把比赛当回事。倒是余温州看得比较仔细，突然插嘴道，迎风布阵的施法距离优势很明显啊，看一下他的装备。在场的可没外行，只是没留意罢了，听队长这么一说很快就都发现了。录像也是可以查看角色装备的，黄少天鼠标一上，第一件就是一个银装，银装的属性却是隐藏看不到的，黄少天已经惊讶地叫了起来， 可以啊，还有银装呢。 再跟着不断地查看了其他装备，在场的选手却都是在心中留意着有没有施法距离装，直至一到武器的时候。 哟，武器也是银的。 黄少天惊呼了一下，看来就是在这武器上了，于文州说道。对于术士这职业，他当然也是无比熟悉的。 这个施法距离， 黄少天一留起心来，观察力和判断力当然也是相当惊人的， 比苏克萨尔还要差两个身位格吧。 但他这身装备可还差得远呢。黄少天明白这话，加施法距离的不一定只是武器，以迎风布阵现有的装备来说，提升空间可以很大。不用设想，把索克萨尔现在的装备朝着迎风布阵身上替换一下的话，迎风布阵的施法距离会提高多少就已经可以算出来了。毕竟迎风布阵身上绝大部分都是可以看到属性的成装，事实上这样混搭装备是很容易把银装属性给暴露出来的。迎风布阵手里的银武大致是什么属性，黄少天心里已经有数，他相信于文州判断的只会比他更清楚。 会超 1.4 个身份格。 替换苏克萨尔装备，这是黄少天自己在脑补，但完了这家伙就直接把结论给说出来了。这意味着迎风布阵手中这把银武，如果搭配上苏克萨尔一身银装的话，将比目前的联盟第一术士还要多 1.4 个身位格。 1.4 格的施法距离差，在高水平的对决中足以成为决定生死的致命优势，名副其实的死亡之手。